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原本应该被拓跋良哲用来当挡箭牌的燕无师，此时却贴在石壁上喘息，面色苍白如鬼，在摇曳不定的微弱烛火中泛出一丝近乎漠然的冷硬感。沈乔松了一口气，上前为他把脉。 你没事吧？ 入手对方似乎微微一僵，随即放松，任他按在手腕处。沈乔眉头拧紧，却不是因为他的反应。 你体内真气怎么越发紊乱了？直如群雄逐鹿一般。 我方才动了真气。 沈乔从他短短几个字的话里听出油尽灯枯之感，不由吃了一惊。没等他有所反应，对方已如玉山倾颓，整个人朝沈乔歪过来。沈乔不能不将人揽住，触手一片冰冷，他毫无准备，生生被击得一颤。这种情形倒有点像当日在陈国燕无师与汝烟客会交手之后走火入魔的反应。他今日的病根的确也是从那日就埋下了的。燕无师在发抖，这让他下意识想要贴近沈乔，多汲取一点温暖。因他之前的状况，沈乔不敢再随意给他灌注真气。 你感觉怎样？若是不能走，就先在这里歇息片刻吧。 走。 沈乔叹了口气，弯腰将他附在背上，以剑主地，朝洞口走去。曾经独步武林、睥睨群雄的燕宗主，只怕做梦都想不到自己有这么一天。他们身上已经没有火折子了，但方才那只火折子熄灭之前，沈乔看见洞口下面有一条阶梯，极其陡峭。既然有阶梯，那说明下面必然是曾经是人居住过的地方，此处十有八九就是陈宫要找的若羌古城。沈乔背上的人依旧在微微颤抖，但对方意志力极强，半句呻吟都不肯泄露出来。 方才那只攻击我们的猿猴想必已经在此许久，他会抱着拓跋良哲一起往下掉，是不是说明下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深渊，而是另有去处？ 我不是你那个阿燕。 我知道。 从刚刚对方看着拓跋良哲跌落下去的神情，再到自己搭上他命门时的反应，他就知道燕无师体内的性情应该是又变了。几天相处，沈乔也大致发现了一些端倪，总结下来，一种是他最原本的性情，姑且将其称之为燕无师；一种是会叫自己美人哥哥的谢灵，这副性情带了些天真，防备心却同样很重，不爱开口，但能够信任他。也许是因为醒来之后沈乔是他看见的第一个人，也许是因为他能感觉到沈乔没有恶意，总之这个谢灵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算是极为省心了。真正的燕无师绝不可能这样做。一种是方才一直在与他对话的阿燕，这个性情脾气比较温和，可以讨论一些事情，算是燕无师所有性情之中最容易相处的了。 那你现在是谁？ 我是他，但又不是他。 他体内真气乱窜，想必此刻极为痛苦，若要减轻痛苦，只能用说话来转移注意力。所以你不是燕无师，不是谢灵，也不是阿燕。 不知道，脑子里一团糟，有时想起了一些事情，有时又觉得那些事情并非发生在我身上。也许一刻钟前我做了什么，连自己都不知道。 等找到玉从容，你的情况应该能有所好转。 玉从容只能治外伤，对内伤是无效的。 那要如何才能恢复原状？ 等我将凤林原点上的破绽弥补。 那个魔心破绽，从前你不是曾说弥补不了吗？ 因为凤林原点虽然厉害，却隐藏了一个致命弱点，武功越强，他对身体的限制反而越大。当容器无法再适应武功时，人就会 暴毙而亡。 我给你送一个人来。 他是谁？生的倒是不错。 沈乔， 我一次次遭遇背叛，不是因为我太天真，是因为我相信世间总有善意。若是没有我这样的傻子，燕宗主又从何处获得乐趣？哎，你怎么了？ 这才过了多久？这人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来重新面对我的？ 你还好吗？ 我已经找到办法了。 胸腔里仿佛还能残留一点暖意，那是谢灵和阿燕留下来的。每当想起这人时的感觉，但燕无师此刻却强行将其抹去，目光落在沈桥前方不远处。 哪里有人？ 几乎是同时，沈桥顿住脚步，他也听见了，转瞬即逝的粗重呼吸。 谁在那里？ 黑暗中，一双悠悠泛绿的眼珠子像两盏幽冥灯火浮在半空，盯住两人。与此同时蔓延开来的是浓郁的化不开的血腥味。这座许多年无人问津的若羌古城果然危机重重。沈乔站住不动，对方也没有再前进一步，两相对峙，形成一种诡异的氛围。这双绿幽幽的眼睛，沈乔方才已经在那只猿猴脸上见到过，此时再见也没有太多意外，只是有点奇怪，这种封闭荒芜多年的古城遗址为何会出现那么多猿猴？难道他们不吃不喝就能在这里生存几百年？见沈乔按兵不动，并没有表现出半点急躁的模样，那双眼睛反倒按捺不住了，他在黑暗中闪了一下，绿色消失，一切重归黑暗，血腥味也很快逐渐远去。 就这么走了？ 阶梯很长，而且沈乔摸索到在阶梯两旁的墙壁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花纹雕刻，可见当年这里也曾是一座繁华的城池。若羌被楼兰吞并之后，从此就消失在史书上，连带那些臣民百姓和无数金银财宝也不知是被楼兰所掠还是就此淹没。总之，漫漫历史长河再无他们的只言片语。他背着燕无师一步步走下去，空远黑暗之中步伐被无限放大，燕无师因为受伤而无法压抑的呼吸略显粗重，一直在沈乔耳边萦绕，带着微微热气，还有山河铜杯剑一下下落在地上探路的声音。这些细节都让沈乔产生一个错觉，这条路似乎永远也走不完。 既然走不完，何不停下来歇息一下呢？无论再走多远，反正也是出不去的。 后颈传来一阵冰凉，燕无师的手忽然摸上来，令沈乔不由自主打了个激灵。这里常年气息封闭，人待久了难免会产生滞闷感，脑子变得迟钝，自然容易昏沉。方才沈乔一直在想猿猴的事情，一时没留神，差点也中了招。 多谢。 燕无师没有回答，沈乔也习惯了，这人现在体内真气紊乱，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常常在几种性情之间转换，眼下这种想必是不太爱开口说话的。两人又走了一段路，忽然间沈乔感觉脚下阶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平地，两旁的墙壁也没了，但这种情形更令人难受，因为谁也不知道这片空地到底有多大，脚下会不会冷不丁就出现陷阱。一把剑递向沈乔面门，无声无息，冷若秋水的剑身在黑暗中也泛不出任何光泽，但沈乔曾在黑暗中待了许久，他习惯了用耳朵来倾听一切，耳力异常敏锐，剑尖离他的眼睛上有一寸，他便已腾身而起，往后飞掠，横剑而出，铮的一声，对方汹汹来势登时被化于无形。沈乔还没说话，对方反倒先质问起来： 何方妖孽，报上名来！ 阁下又是谁？ 沈道长。 你是？ 我是楚平，跟着主公一起来的。 跟着陈公一起来的有十数人， 除了慕容沁这些一开始就认识的之外，其他人与沈乔几乎没有交流。 陈宫呢？ 主公他们在前面，方才有只像猴子的怪物叼走我两个同伴，我还以为你也是。失礼了，沈道长请跟我来。 此处可有陷阱？ 没有，这里应该是一个露台，但前面会有拐角，主公他们就在拐角后面。 沈乔根据楚平的脚步声来判断方向，跟着他一路往前。走了片刻，就听见前面有人道：“ 谁？ 是我，慕容家主，找到沈道长他们了， 快过来！ 怎么了？是不是那只猴子又来了？” 慕容沁没说话，随后黑暗中擦了一声，他手中多了一朵火光。借着火光，沈乔看见慕容沁旁边还站着其他人，但数目明显比进来时要少了一些。陈宫看见沈乔他们，脸上露出松一口气的表情。 还好你们没事。 这是怎么回事？ 狂风刮走原本的细沙，露出下面的深坑，而这下面连着若羌古城。我们掉了下来，发现这里头很大。我们落下时方位并不一致，所以失散了一阵子。 那现在该往哪里走？ 方才探了一下，若是没有猜错，此处应该是原先的城郭境内。玉髓生长在地底，我们还要找到城池通往地下的通道，继续往下走。 这座城市被淹没于风沙之下，至今已有数百年，即便有通道也早就堵死了，即便干粮耗尽也未必能找得到。 你放心，来之前我曾见过若羌当年大致的城池地形，约莫知道那条通道在何处。当年若羌人在王城北面建了祭台，那通道应该就在祭台下面。现在我们只要找到北面的祭台即可。这里有些怪物，方才你们应该也遇见了，应该是常年在这里生存的猿猴一类。他们耳目灵敏，又习惯了黑暗环境，身形不逊于江湖中人。接下来小心些，别再重蹈覆辙。 这话不仅是说给沈乔听的，更是说给同行的那些下属听的。想必方才的确因故折了几人，众人当即齐声应下，由慕容沁带路，跟着火光往里走。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